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化兵剑客剑如虹，快意恩仇除奸雄，坟前挽歌仇知己，恩仇泯灭红尘中。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负琴心。于流苏想挣扎着起来，可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好恨。他只听见程令海冷冷道：“你来了。”来人悄然站在他的背后，在夜色中隐然如鬼魅。可惜你来晚了，青龙堂三长老已死，那个弹琴的女子也死了。身为城府第一保镖，怎不早点来？你说那弹琴的姑娘已经死了，真的？她活不了了。你既然在意她，早做什么去了？如果你跟那三个老家伙联手，我打发起你们来，也许还要多费一些力气。我听见说，南城的祠堂失火了，就知道是你小子会有古怪。如果不是那三个老家伙缠住我，我早就去料理你了。你既然跟青龙堂约好联手，为什么不来帮他们一把？他们的任务是拖住你，把你打伤。我另有任务。 什么任务？ 李老御史亲自出面，请得青龙堂的人再次出手，而我答应徐建，在你和三长老缠斗之时，我已经拿到了你这些年谋逆的罪证，交给了孙隐孙老前辈。那些作假的账目，那些篡改的圣旨，你不是全都收在书房里了吗？当年苏静梅苏御史几乎已经扳倒了你，可惜功败垂成，却被你反咬一口，屈死在菜市口。这一回你难逃罪责，苏御史泉下亦可瞑目了。 瞑目？ 你看我眼睛瞎了，就那么有把握杀死我？枉你在我身边这几年，还是小看我了。告诉你，威名赫赫的青龙堂三长老半点也没有伤到我，倒是那个弹琴的女子。小子，你们的人都快要死绝了，没死的也不会放过你这个叛徒。你现在倒戈有什么好处？我程令海虽然瞎了眼睛，照样能做皇帝身边的红人，照样有文武百官围着我团团转，照样收尽天下的金银财宝，享尽天下的荣华富贵。 这皇城是我的，这天下也是我的。我只要叫一声，任你天下第一剑客，江湖第一高手，谁能逃出我的掌心儿？张化冰冷冷道：外面的人已经被我们打发掉了，我放进来的人除了三长老，还有徐建和孙隐，带着青龙堂剩下的所有弟兄。现在我要替苏家妇女报仇，拿出兵刃来吧。程令海徐徐站起身来，空洞洞的眼睛里不停淌着血，他努力地想看见什么，可是周遭一片黑暗；努力想听见什么，可是所有的声音都没有回响。然后似远似近的一缕风声破空而来，程令海本能的拂袖去挡，然而他没有挡住什么。那是一声轻吟，由远及近。他看不见张化冰拔剑，可是他能感觉到那一瞬间凄风冷雨席卷天地，随着金缕曲的歌声盖顶而来。愁来天地悲无数。远处玉流苏本已昏死过去，这一声长吟如罡风过顶，忽地把他震醒。程令海倒退几步，他暗蓄气力，远远地推出一掌，要拼出命来。积蓄多年腥风血雨的旧账，他要顶住这灭顶之灾。一击成功，那歌声忽又远了。已修眉，雪寒冰甲，神仙眷属。张化冰手中挽起无数的剑花，挽起流年如水，逝者如斯，悲悲切切。沧海横流，世事翻覆的时候，能守住心中那一点信念不灭，已经是耗尽全力。藏于身心的那一点遥远的奢望，又如何挽留得住？冻雨同宵折幽芷，吟老唐诗宋律。有几句，几月堪复守。他不知道满天的银色究竟是悲怆的剑意，还是激越的泪水，亦或只是秋霜点点，寒星沥沥，长河风起。程令海已陷入极度的疯狂和兴奋中，掌力凌乱，阴风四起，脸上那两道血凝成黑色，一发衬得脸色苍白如鬼。张化冰冷冷地瞧着，长歌剑舞中，他只是天际间最后的一只孤雁，临风而上，不提清泪，长提血。所交所有皆在于，又可歌可泣，长久否？他已然无牵无绊，天地背弃，只剩了一剑，倾尽全力的一剑。一片冰凉之中跳出一道闪闪的剑光， 凄厉无伦。程令海展开错步，闪过黑暗中如煞星一般的剑意。他躲得快，而那剑却追魂复骨，不肯离弃。忽然，程令海脚底踢到一个什么东西，柔软的，哀婉的。程令海心里一动，忽然双腿就软了下来，再也挪动不得。就在这一刹那，如雪的剑光贯胸而过，他便倒在那件东西上。那是曹媚娘的尸体，犹自温暖。张化冰抖了抖手，从程令海的胸口抽出了剑，于是血流汩汩而出，淹没了两具纠结的尸体。天与地，当袖手。他心里空无一物，此刻只有一天霜华如水，积蓄枯叶悄然飘落。张化冰抹了剑上的血迹，转过身来望着远处。天与地，当袖手。苏小姐，你可听见？地上一堆白，如出落的新雪，雪中一朵瑰丽无比的红花悄然绽放，那是碧血。天与地，当袖手。玉流苏听见了，那是后面一半的金缕曲。他目不能视，隐隐地感觉到两只瘦灵灵的肩膀，于是努力将脸侧了过去，唇角画出一丝温暖的笑意。张化冰看见他睁着的眼睛空明而安详，一种他毕生未曾得到的安详。那双眼睛停留的方向是阴雅琴，已经碎了。琴名阴雅，字字绝响。西山大雪漫天，火盆里烧着无丝蜀桐，其声清脆伶俐。苏小姐，快过年了，李老御史惦记着叫我来看看你。你的琴虽然碎掉，也为你画了，在地下你还可以弹你的金缕曲。程令海那个奸贼已经彻底翻倒，皇上特意下令给令尊建立祠堂，代代祭祀。苏小姐，你在那边可安心了？心焚如手，墓碑上却是空的。孙隐还没有拿定主意，安葬女琴师的时候，挑夫就问，碑上也不刻墓主的名字，算什么呢？玉流苏，这是他风尘中的化名，刻不得。然则苏御史的千金归名没有人知道。他姓苏，单名一个刘字， 孙隐缓缓回头，只见一个白衣人凝立在暮色里。白衣人自言自语道：“苏柳，归名苏柳。以前他父亲曾经告诉过我， 张化兵，你便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 我明白，孙老前辈，我身在侠义道中，却为虎作伥，罪孽深重。程令海奸贼既死，我纵自戕亦不足以谢罪。我来，还请孙老前辈用家师留下的宝剑赐我一死。只是容我先祭奠苏小姐。孙隐闻言心中一空。张化兵盗取罪证，手刃大奸，连李老御史也说非他不能把程令海这巨渡翻过来。然而青龙堂好几个弟兄的性命还是要算在他的头上。侠义道中人绝难放过这血海深仇。错了便是错了，覆水难收。而张化兵他自己也是知道的。10月19那一夜之后，青龙堂的人在京城里四下找寻他，却是杳无踪迹。有人说他早已乔装改扮，远遁他乡，不想如今却出现在苏小姐的墓前。孙隐正在感慨着，却听见这年轻人悠悠唱起了一段悲歌：此生颇自许，月世间古菊微澜，寥寥可数，也是零落七尺苦。没想一番酣饮，动月色华颜皆素。夜半接家谁控雨，有前生今世真痛楚。莽年华惊风雨。歌声未尽，消散在晚来的雾气中。很多年前，苏家苍老的梅树下惊鸿过影，他被金缕曲的琴音所惊慑。此后人海茫茫，世事沧桑，想到苏小姐华年早逝，衣衫如雪，一阙金缕成绝调，半生寂寞负琴心。如今玉石俱焚，人琴皆远，除了一段挽歌，还有什么可以乡愁知己呢？他把手中的剑递给了孙隐，漫然的续下：愁来天地悲无数，已休眉，雪寒冰甲神仙眷属。冻雨同宵折幽纸，吟老唐诗宋律。有几句积月堪俯首，所交所由皆在于。又可歌可泣长久否，天与地当袖手。长剑出鞘， 映着冷冷雪光，如一泓碧水。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复琴心。 各位侠客，沈莺莺的中篇小说《金缕曲》今天就全都为您播送完了。演播白刚，录音师张小英，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各位侠客，今晚武林天下给您讲述一段红颜四大女巡捕之一新月的传奇故事，敬请收听。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这个时候正是腊月初六的日子，中天一弯新月，仙腰楚楚，更兼天寒地冻，空气阴冷，煞是惹人怜爱。这是在诸葛先生府的西楼，也就是平常他和红颜四大名捕里的戴绿、嫣红、新月、野燕谈论军机大事的地方。而这个时候站在诸葛先生身边的却不是四个人里的任何一个，而是他属下最精明能干的总管梅允诺。梅允诺今年37岁，出身江南，曾栖身于京师六大势力之一的白忍堂，很为白忍堂做了几件露脸的事，深得白忍堂堂主于风雷的赏识重用。但是他却在于风雷准备请他设副堂主权位之时，飘然功成身退，投入诸葛先生门下。梅允诺这个人心机玲珑剔透，举一而反三，他的武功也驳杂不可考据。以诸葛先生近40年的江湖阅历，竟不能确定他的武功到底是学自何门何派。梅允诺投入诸葛门下之初，就曾单骑闯泰山，拘拿鲁西大寇楚板山与泰山绝顶，又于7天之内破了河间府陆家13口皆被挖眼掏心的灭门惨案，声名大振，渐渐的有直逼红颜四大名捕之势。但是他为人却非常谦虚，这也是身为诸葛先生重用的一大原因。诸葛先生曾说，古之成大事者，莫不韬光养晦，莫不耐得住寂寞。梅允诺就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此时他听了诸葛先生低声的感叹，便说道，先生好清雅的兴致，不过先生所思似乎在远道。诸葛先生合手说，不错，允诺，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思。梅允诺停了停，又说道，先生，如果我猜得不错，先生是在思虑着新月姑娘的安危吧？诸葛先生没有回答。此时天上新月如钩，梅允诺的心思真的是极端缜密，诸葛先生想到哪儿，他就能追思到哪儿。红颜四大名捕里的老三新月，奉先生密令去西夏追查一份绝密的卷宗，今天凌晨以飞鸽传书来报，卷宗已得，正星夜赶赴京师，估计2日内可达。这就是先生此时所最最挂念的。梅允诺说，先生何须顾虑若此呢？以新月姑娘的身手和心智，2日路程绝无大碍。 更何况今日之京师，两大帮、四大派、六大势力各自为战，想必谁家也无暇来管卷宗的事情。至于江湖上的杂家帮派，又有什么人敢对皇家御赐的红颜四大名捕不敬呢？诸葛先生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其实六大势力和江湖杂家倒皆非我所顾虑，我担心的是……诸葛先生把话停了停，似乎是在考虑是否该说出下面的几个字。我担心的是大老虎。梅雨诺的身体在月光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抖，因为他绝对没有想到新月去追查的秘密卷宗竟然牵涉到那个人的秘密。那个人在诸葛先生这边的代号就是大老虎。这时候诸葛先生回转过脸来，看着梅雨诺的脸没有说话。此时两张脸，一张年老的，是掌左京师安危的诸葛先生，一张年轻的，是诸葛先生麾下心思最为敏捷的梅允诺。但此时两个人的脸上都是忧虑之色。刚才说的大老虎指的就是京师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蔡京。其实往深里说，权相蔡京比之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老虎有过之更甚。梅允诺想了想说：那卷宗是对大老虎不利的证据。底下的话他咽在喉咙里没有说下去。既然是大老虎的把柄，那么自然是牵扯到生辰纲和花石纲里的事情。权相蔡京在这两件事里的秘密是绝对不敢给皇上知晓的。虽然他没有说出口，但是诸葛先生已经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他没有说出口的话。诸葛先生轻轻地点了点头。梅雨诺说：先生，那么新月姑娘此行必定是绝对隐秘的了。连你在内知道这件事的不超过六个人。六个人自然就是诸葛先生、梅允诺和红颜四大名捕。梅允诺想说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但是他看到先生一脸的忧虑，这样的废话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也许诸葛先生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没有用的废话半句也不说。只见诸葛先生缓缓地说道：你知道关于长江暗桩的事情吗？长江暗桩是诸葛先生一方安插在京师各方势力中的死监，专管刺探敌对势力情报。这个梅允诺当然知道。这时候他脑子一动，既然一方有长江暗桩，那么京师两大帮、四大派、六大势力和大老虎一方又何尝没有死监埋伏在乙方阵营呢？梅允诺的双眉一掀，诸葛先生已经笑了。跟聪明人谈话是最省心的。他接下去说：你听说过破帽遮掩过闹势力的人物吗？他们就是大老虎一方的死监。梅允诺看着诸葛先生的眼睛没有回答。其实他心里的问题很多，比如 破帽遮颜过闹市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潜伏于诸葛先生府的哪个部门？他们知道多少关于诸葛先生一方的秘密？但是他从诸葛先生的眼睛里已经读出了这所有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诸葛先生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所以他才担心着新月的安危。事关全向蔡京的大厦将倾，他绝不会坐视不理。诸葛先生对梅允诺说，如果新月有难，他必定会发救急金牌到你的搜狐堂请求支援。允诺，新月这边的一切全倚仗你了。先生，这件事我一定会倾力而为之。京师有宴，得珠玉三千不如得允诺一诺，他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做到。飞云坡的早晨来得特别早，因为它是飞云镇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因为其地势高，所以人口稀疏，更何况是这么清冷的一个深冬的早晨。所以一个叫阿福的面摊前就只有一个埋头吃面的顾客，那是一个星夜兼程的官家驿差，想必是为了向京师那边递送加急书信才不辞辛苦的赶路。这个驿差吃得很快很急，看起来也很香，以至于连他头上的风帽身披的斗篷都没有来得及脱下，只顾埋头大口大口地吃得稀里呼噜。阿福看着他这种吃相不禁笑了，他通常只有在看见客人喜欢吃他做的面的时候才会露出这么憨憨的笑。说句老实话，他做的面并不怎么好吃。哈，何止是不好吃啊，简直就是非常难吃。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把面摊儿摆在这个飞云镇里最冷僻的角落呢？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没有别的店家跟他抢生意。如果论抢生意，他肯定抢不过别人，因为他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侥幸活下来，但是脑子却变得痴痴呆呆的，说话呢也结结巴巴。飞云镇里的人都知道阿福是个白痴。阿福是个白痴，可他绝对不是一个坏人，这也是飞云镇里的人都一直坚信的一点。因为他总会在吃面的赶路人快吃饱的时候及时地送上一勺面汤过来。现在他就举着一勺汤向吃面的客人走过来，他还没有说话先嘿嘿地笑。阿福的笑绝对不会比飞云山上的大山猴笑得更好听。幸好那个客人呢还没有被吓到，一顶连衫带肩的宽阔的风帽斜斜地遮过他的左额，却看不清他的眉眼，只见帽上衫上有淡淡的霜痕和尘色，想必是通宵在兼程赶路。面前的一大海碗汤面已经快吃完了，他的确是太饿了，而且也太累了。他听见了阿福的笑声，微微地顿了顿握着筷子的手，缓缓地半抬起头。嚯，首先映入一差眼帘的是一双大脚。这么冷的天，大脚拇指仍然固执地露在鞋尖上那个破洞里。这个一差轻轻地叹了口气，啊，有这么一双大脚的肯定是穷苦的人，他已经决定等一会儿付账的时候要多给他一点银子。 在脚椅上，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风帽已经把他自己的眼睛给遮住了。他听见阿福在喊：“ 客官，烫来了！ 好冷的天，要是吞下一碗热乎乎的面，再来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想必能够驱逐连夜的寒气。”这位义差说道：“ 好，谢谢。” 说完这句话，他却没有抬头，只是把碗向前推了一推。阿福却没有把汤倒进碗里，只是握着勺子在那儿傻站着。于是义差抬起头，向阿福望过来。阿福开口说：“ 我是阿福。 义差说：“哦，阿福，谢谢你的面。”这个时候，这位义差的风帽已经向后滑落，眼见他粗眉虎目，连鬓络腮的胡须，额上一条粗长的伤疤，面相甚是凶恶。这时候，他拴在路旁边一棵野树上的枣红马，也轻轻地打了一个响鼻，扬了扬前蹄，似是不耐深冬的严寒。这个义差将一块碎银抛在桌子上，然后站起身来说：“ 给，我该赶路了。” 勺子里的汤还在冒着热气，阿福说：“ 今天真冷啊。 阿福今天早晨已经是第二次重复这句话了。只见那个义差戴好风帽，他自然不会理会一个白痴的自言自语，这时候已经迈开步子向自己的马走过去。此去京师路途尚远，他懒得跟一个白痴在这里浪费时间。可是阿福呢？接下来的一句话像是一根尖利的钉子，一下子就把他钉在了地上。 不知道西楼的陈色会不会也这样冷？ 阿福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突然变得深邃而冷峻。义差说：“阁下是谁？”他虽是背对阿福，但是整个魁梧的身体开始发抖，抖得像一枚落入风尘的树叶。 今天真冷，你为什么不喝完我这勺孟婆汤再走？我可是已经为你熬了三天三夜了。 义差的背影越发抖得像惊涛骇浪里的一叶孤舟。阿福做的面汤至少应该叫做阿福汤什么的才对，为什么偏偏叫做给死人喝的那种孟婆汤呢？只有死人在阴间才会过奈何桥，上望乡台喝孟婆汤。难道阿福已经把这风尘仆仆的义差当做了死人？这时候义差失声地说道：“ 你是温……” 他突然弯下腰，开始大口大口地呕吐，而且一边吐一边用手去挖自己的喉咙，像是要把吃下去的一大碗面全都吐出来一般。阿福望着他，露出了怜悯的神色，说：“ 没用的，一入鬼门关，永世不得还。就算你把自己的胃吐出来，都没用。” 这个人当然不是阿福，他是来自天下最善用毒的温门高手。今天真冷，温天真。任何人都知道，一旦中了温门毒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温天真洋洋得意地说： 哈哈，可惜呀，可惜，新月一亡，以后的红颜四大名捕就会只剩下三大名捕了。不知道经我这一改，诸葛先生可会习惯？ 新月传奇，作者幽客李陵，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明晚武林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